你心中所有空隙，让流过泪后的苦涩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翻篇日记将千言万语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我是主持人贾悦。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一开始听到的那首歌呢，来自于邰正宵1993年发行的专辑《找一个字代替》的同名主题曲。邰正宵这位歌手呢，是因为1988年参加了一场校园民歌的比赛获奖，而从此进入歌坛成为歌手的。之后呢，相继推出了《999朵玫瑰》《千纸鹤》《1001夜》等一首首非常打动人心的一些情歌，而走红于歌坛。虽然近些年呢，我们听到的邰正宵的新歌不多，但是呢，邰正宵也一直没有离开过音乐，他还在致力于音乐的制作和一些幕后的工作。当然我们还可以透过他的那些经典的歌曲来听到他的那种温柔而浪漫的歌声。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庾澄庆的一首代表作，叫做《情非得已》。这首歌呢也出现在了2001年中国台湾的青春偶像剧《流星花园》当中，作为了其中的一首主题曲，同时收录在庾澄庆2001年发行的专辑《海啸》当中。这首《情非得已》旋律流畅，演绎精致，不愧是华语流行乐坛的一首经典歌曲。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 处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庾澄庆的一首《情非得已》，这首歌呢不仅仅成为了庾澄庆的一首代表作，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而且呢也让这首歌的曲作者汤小康摆脱了生活的困境。当时呢，汤小康因为父亲的一句“有梦就要去追”，而在1999年只身前往了台北去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但是呢，没想到被台湾的唱片公司拒绝发片。汤小康很快就因为创作思维的枯竭，甚至一度使得自己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曾经有7个月的时间连房租都无法支付。直到2001年，他迎来了事业的转机，那就是自己的这首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所选用，也让更多的人听到和认可了他的作品。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张学友的一首伤心情歌，收录在他1999年发行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的《心如刀割》，一起来听。 前世灰色，我的心是蓝色，触摸着你的心，竟是透明的，你的悠然值得，我却束手无策。我的心痛竟是你的快乐，其实我不想对你恋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Bad Boy， 这首歌呢可以算作是一首狂野的舞曲，它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一种地位，使得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个又唱又跳的原住民歌手张惠妹。而这首歌呢也为张惠妹迎来了很多很多的荣耀，获得了众多的奖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歌名呢叫做老男孩。如果说 Bad Boy 有着一种青春不羁，那么老男孩指的可能就是一些成熟了以后对自己的理想或者是梦想依然保有一种执着和热切追求的人。我想这样的人不管是岁数多大，可能在心底里都会是一群老男孩。 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 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 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麻木的我，没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满天飘零的花朵，在最美丽凋谢，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来过？ 转眼过去多年时间，多少离合悲欢，曾经志在四方少年，羡慕南飞的雁， 各自奔前程的身影，匆匆渐行渐远，未来在哪里平凡？啊，谁给我答案？ 那是陪伴我的人啊，你们如今在何方？ 我曾经爱过的人啊，现在是什么模样？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那时候陪伴我的那河，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 我们有了当年的热血， 看那满天

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光。我一直都在流浪，可我不曾见过海洋，我以为的遗忘原来躺在你手上。我努力微笑坚强，寂寞筑成一道围墙，也抵不过夜里最温柔的月。 听众朋友，感谢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厦门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在厦门时段一开始，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来自于林宥嘉，是他2008年发行的《神秘嘉宾》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调悠扬伤感，歌词精简却回味无穷。而这首歌呢，也是曲作者陈小霞个人的一首珍藏作品。陈小霞呢非常欣赏林宥嘉这位歌手，因此呢不仅是拿出了这首珍藏的作品给他唱，而且还亲自来担任了这首歌的制作人，可以说是在音乐的道路上助了林宥嘉一臂之力。继续来听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周杰伦演唱的一首《说好的幸福呢》。这首歌呢创作于2008年，也可以说是周杰伦和方文山共同来合作的一首歌。仅凭歌名呢，就会让我们体会到一丝的遗憾。当心里问着这句话时，幸福其实早已经消失不见了。 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喷泉般的白鸽，甜蜜散落了，情绪莫名的拉扯，我还爱你呢，伴你断断续续唱着歌，假装没事了，时间过了走了，爱情面临选择，你冷了倦了，我哭了，你开始的不快乐，你用卡片手写着，有些爱自己打着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好的幸福呢，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与不开心一一细数着，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不等了，说好的幸福呢，我错了，泪干了，放手了，后悔了，只是回忆的音乐盒还旋转着，要怎么停呢？想起一本全棒的 写着，有些爱只给他这真的懂了。怎么了？你累了，说到的心不能，我懂了，不说了，爱淡了，梦远了，开心你不开心，你一起修正，你再不舍，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我都还记得。你过分了，说到的心不能，我错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下半时段呢，我们听到了林宥嘉的《残酷月光》，周杰伦的《说好的幸福呢》。而在下半时段剩下的时间呢，让我们继续来听华语乐坛的青年男歌手们的近些年的经典作品。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会听到薛之谦包揽了词曲的招牌薛氏情歌《你还要我怎样》。这首歌呢，它的旋律也是非常的朗朗上口，歌词也很细腻，收录在薛之谦个人专辑《意外》当中。 你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我还在逞强说着谎，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至少分开的时候我落落大方。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思念在逞强不肯忘，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若越爱越被动，越要落落大方，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突然来的短信就够我悲伤，我没能力遗忘，你不用提醒我，哪怕结局就这样，我还能怎样？能怎样？最后还不是落得情人的立场，你从来不会想，我何必这样？回到自己的生活圈，也开始可以接触新的人选，爱你到最后 不痛不痒，流言在计较谁爱过一场，我剩下一张没后悔的模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你千万不要在我婚礼的现场，我听完你爱的歌就上了车，爱过你很值得。我不要你怎样，没怎样，我陪你走的路你不能忘，因为那是我最快乐的时光。后来我的生活还算理想，没为你落到孤单的下场。有一天晚上梦一场，你白发苍苍说带我流浪，我还是没犹豫就随你去天堂。不管能怎样，我能陪你到天亮。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歌手薛之谦带来的一首《你还要我怎样》。听了几首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的华语乐坛青年男歌手们近些年的一些作品呢，不难发现这些作品呢也会有一些共同点，比如说歌曲处理的都是非常细腻的，而且这些歌手呢不仅仅可以演唱，而且他们呢还会是一些非常全能的音乐人，就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的词曲演唱者一样，我们会听到李健的一首《向往》，歌名呢叫做向往，听着这首歌呢也会让我们产生对于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 最美烟火，多想你在我身边。 的向往。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今天节目下半时段呢，我们一起听到了很多华语乐坛的青年男歌手近些年的一些作品。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他是王力宏。王力宏呢，也是属于这种能唱能创作的这种音乐人，在近些年呢，还涉足了影视表演和导演，事业发展的也是风生水起。在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会为大家送上王力宏的两首歌。第一首呢，是他为成龙执导的电影《十二生肖》而创作的同名主题曲。在201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王力宏也是演唱了这首歌，用一种非常幽默的方式把《十二生肖》这样的一个民谣串在了里面。 就是十二个生肖，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是你的还是他的？是世界的是地球的？一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已经算久的，还有什么好争啊？做一个好学生啊，不要烦恼，不要打仗，咱们来唱首歌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每个品种嘛，鼠牛五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这就是十二个生肖。求的是世界的，有人说世界和平很遥远， 我不觉得。 放眼这个目标呀，无论什么生肖呀，关心一天在乎一天，注定梦般的雕呀。如果说人有十二种不同啊，不如花点时间学习每个品种啊。鼠牛虎兔，龙什么羊，猴鸡狗猪，大声的唱。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大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 他现在就会了， 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十二个生肖。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 回忆，然后又继续够爱住。这就是十二个十二个十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二个十二个生肖。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要告一段落了。在节目最后，为大家继续送上王力宏的一首歌，是他《盖世英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在梅边》。这首《在梅边》的灵感呢，来自于电影《霸王别姬》当中。王力宏表示，《霸王别姬》这部电影他看了快20遍，受到了电影的启发，他觉得京剧当中呢有很多的潜力可以发掘用在流行音乐里，于是呢他就在《在梅边》这首歌曲当中融入了大量的京剧和昆曲的元素。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在梅边》送给大家，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 这像是梦寐脸上画中的仙，那像是力量威压小像陨碎，为了爱不吃不喝不睡，但穿过千年那件不再流行生死相恋。那是什么，什么是爱，接近你后就点，喜欢你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但竟然我为你狂，我为你变，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嘿，古典扎春水望断，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剑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还魂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在那片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两边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怜？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 不愿有谁，只等待牡丹开成灿烂的天，让传奇永远被人看见，让红尘世人能够感动，能够深深了解。爱是什么，爱并不是接近以后就点，喜欢以后就追，腻了以后就飞，就让这英雄传说为你重演，就让我爱你爱得很深很远。很古典扎春水望断，小花酥壮惨，谁闻酒馋，谁知冬来冷秋千，小生死犹在，剑不断思念，雨里还乱，千年等待，再续后爱，梦寐力量，还魂归来，岁月璀璨发白，就叫我白了头，铁了心去等去爱。 在那片落花似雪纷纷绵绵，谁人怜？在那片风吹悬念，生生死死谁人怨？千年的等待，滋味酸酸，足足两人缘。忽然听上我眷恋，日日年年未停歇。 在现实生活还是只能在梦里面，牡丹亭描述的浪漫不可思议，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10000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19个小时唱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里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 北京时间 23点整。 FM 986再度